好，目前呢，我们在这个畜产品这块吧，肉蛋奶鱼这块的监管呢，我们主要在几个环节上，养殖环节、屠宰环节、加工环节、销售环节、运输环节，这几个环节是比较关键环节。比如说在养殖环节，那么养殖环节呢，目前我们建立了完整的监管体系，从生产过程、生产环境到兽药到投入品啊，这个到无害化处理，我们都实现了可追溯、可查询、可管控。那么2017年1月开始呢，我们与这个环卫集团合作，在我们市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一个叫北京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这个系统。我们到现在为止呢，运行了一年了，应该说运行得非常好，实现了全收集、全覆盖。这也是市政府啊，为了保证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保证生态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那么这是一个养殖环节。那么在屠宰环节呢，目前我们全市啊还有37家屠宰场，不管是我们自己养的畜产品，还是外地调入的活禽，我们都进入了定点屠宰制度。那么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屠宰场，我们还派驻了叫驻场官方兽医，依法进行监管。那么外府调入的活禽呢，首先我们要求它必须有原产地的检疫证明，第二个就有进京入口的检疫证明。那么进入屠宰环节以后呢，我们猪肉要有2证2张，那么2证呢就是检验证明、合格证明、检疫合格证明，2张呢就是验企印章和检疫印章。那么其他的牛肉、羊肉、鸡肉、鸭肉也要有合格的检验证明。如果我们的市民到市场上去买肉品的时候，要看到有没有这个2证2章，如果有就可以放心的食用。 这是安全的啊！ 我真是感觉咱们这些肉要上到百姓的餐桌上真是不容易啊，层层关卡哈， 对， 保证了咱们的食品安全。 对， 说完肉我们再来说说蛋。现在我们看到市场上鸡蛋的品种非常多，那哪一种鸡蛋是比较受欢迎的？蛋的安全咱们怎么样来把关和监管？ 好，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场的鸡蛋品种非常多，比如说有土鸡蛋、柴鸡蛋，还有什么月泽蛋、宝宝蛋，很多。但是据我们了解呢，北京市场的鸡蛋还是精字号的鸡蛋最受欢迎。应该说这几年呢，我们围绕着市场的需求，培育了具有先进水平的、世界先进水平的啊蛋种鸡。那么目前我们这个精粉精一这个蛋种鸡呢，在全国的这个市场的占有率达到50%以上，所以我们自己有了好品种，有了好口味，有了好市场，我们质量安全不容忽视。我们每一枚鸡蛋背后都有7本账，就是什么这个从消毒、免疫、防疫、投入品到无害化处理，可以说呢我们7本账能够明明白白的给我们消费者。那么在鸡蛋出厂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严格的抽检制度，不合格的鸡蛋绝不允许上市。 说完了肉和蛋了，再来说说奶。因为现在孩子啊、老人都需要喝奶，大家也非常关心奶瓶子的安全。关于奶瓶子的安全，农业局有哪些举措呢？ 好，这个目前呢，我是自己存栏奶牛呢在9万头左右，我们这几年疏解调整到周边省市在10万头奶牛。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这将近20万头的奶牛，这个奶量呢，供应着我们北京这个奶瓶子，是我们北京这个奶瓶子的主力军吧。那么不管是我们外地奶源还是我们本地的奶源，我们都实行2证1单。那么2证呢，就是生鲜乳的收购许可证和生鲜乳运输准运证，一单呢就是运输的交接单。那么除去我们政府的监管措施以外，还有我们企业独创的标准。可以说我们目前我市的奶源呢，就是实现了从养殖场到加工厂的无缝监管，保证了我们北京市民奶瓶子的安全。 好，局长，那咱们最后这个鱼，咱们北京的渔业发展怎么样呢？ 好，我们的北京渔业是这样一个情况。目前呢，我市的水产养殖面积呢在5万亩左右，淡水鱼的产量呢在